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20-26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加拉的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人际关系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家庭、工作、侍奉当中都要与人相处，而人际关系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而这段经文，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要来重建我们破碎的关系。什么是破碎的关系呢？就是彼此怨恨，彼此伤害，彼此自私自利，为着自己的益处。什么是正常的关系呢？就是彼此相爱，互相帮助，舍己建立对方。但是呢，我们都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健康的、正常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的艰难，因为建立健康正确的关系不仅仅关乎外在的行为，它还关乎内心。因为20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知道外在的行为上，文士和法利赛人几乎能做到极致了，但是耶稣依然告诉他们说，不不不，这依然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同上帝的话语来看如何从内到外的重建破碎的关系。我们需要先来看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意味着重建破碎的关系是关乎我们的内心的，不仅仅关乎我们外在的行为。那小的时候呢，老师们常常教导我们小朋友要做好事，对不对？好人好事。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好人好事都被别人做完了，怎么办呢？街上也没有老太太要过马路，于是呢，他就放学回到家就讹着邻居老太太，吃了晚饭同他一起去过马路，这样他就可以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可是你知道，其实人家老奶奶本来不想过马路，人家只想吃了饭之后在家里听收音机，但是最后实在没办法，被他讹的没办法了，为了帮助他完成这一件好人好事，就被迫到街上去过马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哎，你们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啊，我干过。哎，请问这是一件善事还是一件恶事？这是一个舍己还是一个自私？这是应该鼓励的还是应该禁止的？在一种意识形态下，在一种道德主义的标榜下，这成为一件善，成为应该鼓励的事儿，对吧？ 但表面上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表面上扶老奶奶过马路当然是好事，对不对？但罪人总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够把好事办糟糕，把坏事办得更糟糕。把好事办糟糕，把糟糕的事办得更糟糕，这是罪人的天然的本事。罪人有一个本事，就是追求表面的好的时候，就忘记了骨子里的坏。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标准，就是关于律法和道德的要求呢，它不仅关乎外在的行为，它还关乎什么？内心的光景，对不对？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怎么样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他不是说你外在行为没有杀人而已，他看你的动机和内心。哎，我知道今天上午当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可杀人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多人或许心里松了一口气啊，石头终于落地了。他心里会不会想说，感谢主，今天上午这个讲道说的总不该是我了吧，我又没杀人，连着好几次的讲道说的感觉都是我，今天上午应该说的不是我。我恐怕你是误解自己了，也是误解这段经文了。因为这段经文主耶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说，杀人不仅仅是一个外表的行动的问题，也是一个内心的怨恨的问题。他在这里首先说的不是你的手，他首先说的是你的心。换句话说，今天上午主耶稣要借着这段经文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这个罪里，让我们在他那里找到出路和盼望。让我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哈。哎，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系，也跟内心的怨恨有关系。我们仔细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不接纳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无论做什么你都很难接纳他。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的？当你看某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讨厌他的时候，其实无论他做什么看起来总是那么的令人讨厌。即使有的时候你讨厌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件好事，对不对？当然是的，你讨厌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表现得很好，即使他做一件好事的时候，甚至你心里也觉得好像没那么好，装，肯定是装的。我们即使人家做好事，我们可能都会给一个负面的、不接纳的、拒绝的评价，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那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不接纳的那一个人，因为关系破裂了，因为关系破碎了，以至于他做的每一件事，即使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你接纳的程度也是相当的有限。更何况如果他做一件坏事呢，那就一定会更加加深你对他的成见，更加让你讨厌他，对不对？自然而然的，是的。但是呢，我会说，其实事实上你仔细想，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单单因着某一个人的一个行为而不接纳他。因为相反，我们会因为不接纳这个人而看不惯他的行为，听不惯他说的话。正好是颠倒过来的哈，不是因为某一个行为你不接纳。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你的孩子天天有坏行为，但你还是在接纳他，对不对？但是你不接纳他的那个人，于是你就会看不惯他的行为。同样的话，你接纳的人说，你会觉得哇好幽默，你不接纳的人说，你会觉得哦真轻佻。你知道幽默跟轻佻其实是同义词。同样的事做， 你接纳的人去做，你会觉得哇，真周全。你不接纳的人做，你会说哦，真墨迹。你知道，有的时候周全跟墨迹也是同义词，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对？如果你接纳他，即使有的时候呢有一点缺点，有一点小毛病，当然你可能会生气，你可能会伤心，你可能会难过，有可能，但是你依然会包容他，你依然会鼓励他，甚至帮助他，对不对？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接纳他，你跟他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关系，你爱他而不是怨恨他。所以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多么的优秀你才接纳他的，从来是因为你爱他你才接纳他的。所以爱是接纳他的原因，恨是不接纳他的原因。如果你不服，就看看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就知道了。看看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叛逆、自我、脾气差、自私，虽然你也伤心也难过也责骂，但你还是心里挂记挂念，为他操碎了心。为什么？不是，难道是因为他表现得好你才接纳他的吗？不是，他表现得不好，但因为你爱他。同样的，当你不接纳某个人的时候，在本质上我会说，不接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在本质上不是，因为你知道你周围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天天都有可能在做坏事，对不对？周围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天天都会犯罪啊。很多人会说，我不接纳他是因为这件事，我不接纳他是因为那件事，是因为还有一件事，于是从十年前开始数算，数算完了说真差劲，所以我无法接纳。事实上今天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或许你说的对方的那些糟糕的事都是事实，有可能都是事实，但那依然不是你不接纳他不爱他的本质的原因，那可能只是一个一个的诱因，一个一个的导火索。他所做的那些坏事诱发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诱发了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你的爱无法继续了，诱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不爱他。当你不爱他的时候，你就无法接纳他了。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一个人完美才接纳他的，对不对？因为没有完美的人，我们从来都是因为爱一个人才接纳一个人的，而不是因为他是完美的人才接纳的。或许你曾经很爱这个人，可是他现在做了一件糟糕的事，于是你就生出了怨恨。当怨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怨恨有一个本事呀，什么本事呢？怨恨会逐渐吞噬掉我们对对方的爱。是的，怨恨会吞噬掉那个爱，于是你渐渐的对他耐心越来越少，爱心越来越少，信任越来越少，接纳越来越少。现在你开始说你不再爱他了，你不再尊重他了，你不再买他的让了。正所谓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易变，对吧？其实是我们在变化。所以我要说，这一状况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发生。你要知道，这一状况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发生，并且通常年龄越大，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次数就越多，因为你经历的事儿就越多。而这段经文真正要帮助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状况，这段经文真正要帮助的就是处于这一状况的弟兄姊妹。那王一牧师说呢，有两个命题可以来讨论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那我希望这两个命题呢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来看清自己哈。 因为事实上登山宝训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对吧？事实上登山宝训，读了登山宝训不是为了让我们帮助我们看清别人，对吧？并且你只有先看清了自己，才能渐渐的看清别人。哪两个命题呢？他说第一个命题，我觉得这两个命题太经典了。第一个命题，一个人无论曾经多么的优秀，无论他曾经做过多么美好的事情，请问能不能保证他不会失败、软弱、跌倒和犯罪？都不能保证他不会陷入到失败、软弱和犯罪当中，对吧？换言之，这个命题的意思是，人间的道德是易变的，无法持续的。这是第一个命题。他就是一个人而已，无论他曾经多么的好，现在如此的糟，这表明人是靠不住的，并且任何人都是如此。这是第一个命题。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与人破坏关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就发生在第一个命题上，就是因为他不行了，他糟糕了，他犯罪了，他软弱了，他那么的差劲，所以我跟他关系破裂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跟人关系的糟糕发生在第一个命题上，对不对？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把第一个命题跟关系破碎连在一起。是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请注意，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命题。第二个命题是什么呢？第二个命题是，无论你曾经如何的承诺发誓要努力的去爱一个人，即使你曾经真的很爱他，很舍己，很付出，都不能保证你不会走到一个厌恶他、讨厌他、不再爱他的地步。就你曾经对一个人无论多么好，也不能保证你有一天会厌恶他、讨厌他、怨恨他。换句话说，第二个命题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因为你无法掌管别人，对不对？但是你需要对付自己。第二个命题就是，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仅别人的道德是无法持续的，不仅他的道德有可能堕落的，我们的爱也是无法持续的，你我的爱也没有那么的坚固，我们的爱心舍己付出也是易变的。这是第二个命题。但是本质上你必须承认，关系的破裂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命题。你与人关系的破裂破碎本质上是因为你不愿意继续的付出，继续的舍己，继续的爱他了。因为你被伤得太厉害了，因为你觉得他太差劲了，太接受不了了，于是算了吧，咱俩性格不合。于是你会觉得说你走不动了，太难了。所以你发现这几乎是所有关系破裂的本质的原因。我为什么说是本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个命题，你在这个世间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人的道德无法持续，你在这个世间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一些伤害你的事、得罪你的事、让你讨厌的事，有没有可能？当然是的，连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都会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更何况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当然会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第二个命题也是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你的爱无法持续、无法继续的时候。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其实第一个命题让你看清别人是何等的有限，但是第二个命题让你看清自己是何等的有限。第一个命题让你看清别人的道德是何等的有限，但第二个命题让你看清自己的爱心是何等的有限。所以让我来问一个问题，好吧？请问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在你看来，这段经文主要对付的、主要去处理的是第一个命题还是第二个命题？ 哎，我们都答得非常的正确，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主要是在告诉我们的是犯罪的人，得罪别人的人如何悔改，还是主要告诉我们的是被伤害、被得罪、心里充满怨恨的人如何悔改。很明显是第二个，对不对？因为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不是让那些已经做了坏事的人、伤害了别人的人感到羞愧，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是那些认为别人伤害了我、得罪了我、现在正在怨恨别人、正在处在受伤情绪、正在自怜、正在自义、正在恨恶别人人感到羞愧。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主要来摧毁的是一种自义的、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受伤情节和受伤后的怨恨、苦毒和恼怒。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主要对付的是这个。哎，各位，你终于明白了主耶稣的要求如此的高，对不对？请问谁才去杀人？是受到别人伤害的人才去恨人，对不对？是受到别人这个受屈的人心里才会怨恨，对不对？你说我本来受屈了，你还不让我恨一下？所以你突然发现主耶稣的原则如此的高，因为这个才是天国的法则。这也表明了主的义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要对付的不是外在的可见的行为上的罪，他还指出了内在的内心的罪。因为我多说一点哈，整本圣经不仅指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的罪，伤害别人的人是罪人，这个我们都很好接受，对不对？这个人穷凶极恶，经常伤害别人，是个大罪人，我们都能接受。但整本圣经也不放过那些被别人伤害了的人的罪。哎，被别人伤害的人难道还有罪吗？我不是说被别人伤害这件事是罪，而是说通常被伤害的人很容易落入到内心糟糕、自我、自私、怨恨、苦毒的光景当中去。通常被别人伤害的人，请注意，受伤害不会让你自动变成一个好人，不会因为受苦而称义，对不对？受伤害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好人，相反，受伤害很有可能因着别人的伤害让你变得更坏。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所以他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个的危机，这一个的挑战，主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破碎，内心的破碎，我们的怨恨，他要来对付的是这个问题，好重建我们的关系。所以借着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第二，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第三，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列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一段人际关系当中，恨人、怨恨人、心里咒骂人、蔑视人，就等同于杀人。换句话说，在这段经文的指出，一段人际关系当中，如果内心没有爱，只有怨恨，就等同于谋杀。哎，请注意，谋的意思哈，很有意思。谋是什么意思？谋算、算计、计谋、诡计、 阴谋的意思，对不对？谋指的是内心的意思，对不对？ OK， 你看哈，不可杀人在起初说的就是不可谋杀，就是指的内心不要去谋谋算谋计阴谋。实际起初说的就是心的问题，只不过法利赛人把它解释成手的问题。所以首先耶稣在二十一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请注意，这里古人的话呀，并不是指的旧约圣经的话，因为当耶稣谈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会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他会说经上记着说。所以这里说，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其实指的是那些宗教领袖对旧约诫命在当时的诠释和应用。事实上耶稣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当宗教领袖看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他们对经文的诠释只是停留在了外在的行为的层面上，他们会认为说只要没有伤害别人的身体就没有犯这条不可杀人的诫命，对吧？这是宗教领袖的认为。然而耶稣有一个转折，你发现没有？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很明显是一个转折，意思是我的看法跟那些宗教领袖的看法截然不同。接下来耶稣详细的解释了他的看法。哎，如果耶稣不解释他的看法，你还困惑没那么大。耶稣解释之后，你会发现让这一个更难接受。耶稣说，只要你做了以下三件事，就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了。哪三件事呢？首先耶稣说，只要你骂别人是拉加，就犯了这条诫命了。哎，拉加的这一个意思表面上是无名小卒、空物的意思，当然是骂人的话哈。意思是当你恼怒别人的时候，哎，各位，当你恼怒别人的时候，你通常会骂对方，对吧？啊，混蛋、笨蛋、蠢材，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种蔑视、轻蔑和恼怒的表达，恼怒的表达。各位，这一点很刺激哈。你仔细想，如果耶稣说一个人如果凶残、残暴、残忍，就犯了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这个很好接受，对吧？通常凶残、残暴的人是犯了这个不伤害别人、杀人的这个罪。但耶稣说不是的，耶稣的意思是不是你凶残、残暴就犯了这条诫命了。耶稣说，如果你对别人蔑视、谩骂、轻视、轻看、瞧不起他，你就犯了这条诫命了，就是骂他拉加嘛。因为事实上你仔细想，蔑视是表达怨恨的最基本的方式，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怨恨一个人、仇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从心底里是轻蔑蔑视他的，你的言语上是很蔑视他的，这个人啊，就没一点好，这是表达仇恨的基本的方式。为什么耶稣说骂拉加就是杀人？因为骂这个拉加其实是表达怨恨和仇恨的基本方式，所有的坏词一股脑的全用在他的身上，这表达的是怨恨和仇恨。然后当然耶稣继续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当然魔力跟这个加拉是同义词了，就是愚蠢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要指出的这一种的对别人的藐视、怨恨、愤怒，其实就等同于杀人。最后耶稣进一步的说，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哦，我们一听这句话我们吓坏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生气、动怒，如果、那这个怎么办？请注意，这里的动怒呢不是指的你突然生气了哈， 而是指的心存怨恨。有的时候你难免突然生气，但是你其实可以对付心存怨恨，就突然生气这个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掌控的好，但是对付心存怨恨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因为这里的怒气呢，字面的意思是因充满恶毒而发胀，因充满恶毒而发胀。哎，这个很形象，对不对？耶稣说，如果你向弟兄充满了恶毒，总是消不下去，总是一直在膨胀，总是心存怨恨，那这样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这一个罪。所以根据经文的描述，我们心里怨恨人就等同于杀人，藐视轻蔑是表达怨恨的基本的方式。我们心里对别人的苦毒恼怒充满恶毒而发胀，心存怨恨就是杀人，因为谋杀是藏在怨恨里的，怨恨的种子最终会结出谋杀的果子。哎，各位，你就知道这段经文何等的严厉了，对吧？因为当耶稣说心存怨恨苦毒蔑视就是杀人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一件事，请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本质上他指出了一件我们可能令人接受不了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等同于杀人犯。你仔细想一想，不是说你的行为，而是说你的内心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当耶稣说你们都犯了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第一，这指向本质；第二，这指向一个过程。第一，在本质上，恨在本质上就是杀人，因为恨是与爱相反的。恨其实是对上帝赋予生命、掌管生命的否定。恨在性质上，怨恨就是谋杀，从动机上，怨恨就是故意杀人，因为你不断的在怨恨嘛。但是第二，恨不但在本质上是一种杀人的表达，恨在过程当中也是杀人的表达。哎，如果你恨一个人，这是耶稣说的哈，恨就等于谋杀。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知道啊。有位牧师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恨一个人，没有人恨人是在心里只恨一天的，只恨一次的，没有人说，哎，恨他这一次就结束了，我就不再恨了，是这样干的吗？不是，对不对？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你一有空，就会把他拿出来恨一遍，这就是恨啊。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纵然对方不知道，你都可以加班到凌晨两点，恨到凌晨两点都不睡觉。哦，这个加班加点的，对不对？啊，还没有加班费。这就是恨一个人，此恨绵绵无绝期啊。当你恨一个人，其实就是在你的心里把对方给千刀万剐了，虽然还没有付诸行动，但是在心里先把他给千刀万剐了。所以你会发现恨他会发酵的，这是一个本质，恨在本质上指向杀人，但是恨在过程当中也指向杀人。为什么呢？因为恨在一个心里会发酵，如果你不去对付这个罪的话，你会不会自然而然第二天一早醒来立刻变成爱他了？会不会？不会的。如果你不去对付，他会发酵，随便一个由头都可能会激起你心里更大的恨，对不对？然后在心里想着，这一切都是那个人害的，一切都是他害的。但你今天不小心摔了一跤，其实跟那个人真的没有关系，但你心里就是觉得有关系， 要不是他，我怎么会摔这一跤呢？而这个就叫怨恨。各位，不可杀人最重要的，主耶稣说了，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光景。因为动机的这个内心的恶会是行为的这一个最终行为的恶的根源。杀人的罪跟其他的罪一样，源头和根子上都不在自己的手上，而在你的心中。所有的罪的源头和根本不是因为手，而是因为心。所以第一，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但是你说，好，现在我已经认识自己了，但我没有出路啊，我怎么办呢？所以第二，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听完第一点之后，可能会诚实的说，哇，这太难了，对不对？是的，我也得承认这太难了。但是我会要恭喜你，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的话，表明了你终于明白了律法在你身上所发挥的功用。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明白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发现这太难了，让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让我们发现我们一点都不符合上帝律法圣洁公义的要求，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哇，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当你看见律法圣洁严格的标准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只能去投奔耶稣基督。一旦你看见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律法会紧紧地抓住你，对你说，律法会告诉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却没有办法给你过圣洁生活的生命的动力，对不对？斯布珍说，镜子能够让你看见你脸上有多么的脏，但镜子没有办法把你的脸上的污泥给去掉，对不对？那不是镜子的功用，镜子是照你的功用。镜子像一个照妖镜一样，把你的那个妖孽的状态给显出来，把你那个肮脏的面庞给显出来，把脸上的污泥给显出来，这个是镜子的功用，对不对？但你不能在镜子上蹭脸，蹭破皮都没用。所以律法，雅各书告诉我们，神的律法像什么？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的本性，然后接下来你必须用基督的宝血来把你灵魂的污泥给洗干净，而不是镜子来洗。镜子没有这个功用的，是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灵魂的污泥。所以事实上我会说，第二，信靠基督是唯一的关键，唯一的出路。最终你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得着生命真正的改变。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真正建立了人间正确的健康的关系，而不是扭曲的关系，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间所有的关系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恨，人与人之间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与人之间有隔阂，人与之间有怨恨，有互相指责推卸责任。这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最惯常的一种扭曲的关系，对不对？就是恨。但是你发现整个宇宙唯独2000年的那一刻，在十字架上耶稣扭转了这个关系。耶稣在那一刻他最有理由来恨人，对不对？他一点罪都没有，请注意，完全的被伤害了。各位，你被伤害的时候，你不敢说自己一点罪都没有吧？当然不敢说。我们无论或多或少，我们被伤害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原因的。 唯独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完全的伤害，但是他却一点罪都没有，那他最有资格来恨了吧，他最有资格怨恨你吧。但是那一刻他怎么说？他有没有说，哎，我受够了这群人，忍无可忍，我恨透了这样的人？他有没有这样说？都是怪你，都怪犹大，都怪彼得，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这样说，相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你看见了，这就是福音。福音建立了怜爱的、赦免的、饶恕的关系，于是就攻破了那种怨恨的关系。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你知道整个世界的关系是扭曲的，他们躲避上帝，他们互相怨恨，他们推卸责任。但即使如此，都已经这么糟糕了，还想要编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罪和羞耻。然而这样的遮盖不能解决罪和羞耻的问题，对吧？于是上帝在那一天牺牲了一只动物，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给他们做衣服。这个行动预表了将来有一天，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是怨恨神，对不对？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我们怨恨神，我们与神为敌，这是扭曲的关系。于是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来爱我们，来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来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们是以怨恨来对待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主的，那位圣洁公义的主是以慈爱怜悯饶恕来对待我们的怨恨的，这就把那个扭曲的关系恢复了正常。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必须说，我们一生的功课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十字架恩惠的福音来终结我们生命当中对他人的藐视和怨恨，让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攻破我们内心深处的幽暗和对他人的怨恨和恼怒，并且也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废除这一个怨恨和恼怒，其他的你永远都无法做到。唯独仰望他的恩惠和怜悯，你才有这个力量。因为当年你恨上帝，上帝却用十字架爱了你。于是我们蒙受了上帝爱和恩典的人，就没有资格再活在怨恨当中，因为我们那样就离弃了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爱，就活在了自我里面，对不对？从前我们是活在自我里面的，但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牵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那我们总是想再退回到那个黑暗的国度里。不，主耶稣基督绝不允许，他的爱绝不允许，他的十字架的恩典绝不允许。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最稀奇的是什么？当我们真的被主的十字架的爱融化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思想他的恩典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稀奇的，当我们真正扎根在他的话语当中，与他联合的时候，而不是在一种自我中心、自我根基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工，你发现没有？是的，当神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好差劲，我们突然发现真诚的为此忧伤，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是的，我们那一刻会谦卑下来，内心会柔软下来，你内心会充满忧伤痛悔，也会充满对别人的怜悯和饶恕。只有这样子，你才有能力去忍耐、饶恕、爱那些你从前无法容忍、无法爱、无法饶恕的人。这就是秘诀。 秘诀是投奔耶稣基督。只有当你投奔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在他里面谦卑自己，而不是轻看别人。你知道怨恨别人的人，其实在本质上是在轻看别人，是在本质上觉得说我对了，他错了，我有资格恨他，他没资格恨我。不不不，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没有不能敢说自己有资格了吧。当你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谁敢说自己有资格？我们当然没有一丁点的资格。当你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一次的自高自大，高高在上，你的心就能够融化，你的生命才能够改变过来。所以我会说，信靠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这也使得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就拥有了一个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换句话说，主接下来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每一段的教导，都是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而是不是把我们带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种道德榜样努力的里面。只有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那个超越人间的义的那个基础。你如果继续读登山宝训的话，比如这里说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接下来经文说看见女性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有人打你的六脸，连左脸由他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不要故意把善行行在人的面前，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切的义靠着自己都做不来？这一切的义在本质上是投奔耶稣基督怀抱之后结的果子，在本质上是被他的爱驱动，被他的爱融化，被他的爱感召，被他的爱完全的使我们得着了那一个被爱激励的生命的状态，是基督的义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唯一的出路。那一个义首先会改变我们心里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心理的状态很重要，因为你发现没有，有些道理你会说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这样说，对不对？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但是你知道吗？是的，我们理性上可能接纳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但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恩典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使我们心里有力量。那个义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当然也能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也能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登山宝训教导我们的是，所有想要靠着自己去做到的人就永远都做不到，比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那些看见了自己无用和无能的人，转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活在这一个义的里面。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努力的活出这个义的状态的人被称义，而是被称义的人才能活出这种义的生命的状态。真的是这样的。福音跟我们理解的道德主义之间的关系，只要颠倒过来说，那就是道德主义，颠倒回来就是福音。这一切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准，只要取决于自己的道德水准就一定是道德主义，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准怎么样？忽高忽低，或者说把高去掉，忽低再低，一直在，我们的道德水准会一低再低。但是唯独基督的福音永不改变，万古磐石。阿们。第三，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我们来看最后这个原则，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主耶稣说，当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也就是说，如果你与人的人际关系破裂了，主耶稣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很迫切，迫切到一个地步，在坛前献礼物是敬拜的表达，对不对？是敬拜神了。这个问题迫切到一个地步，你先把礼物留在那里，先暂停去献祭，你也得先去与人和好，然后再来敬拜上帝。哇，这个很刺激。主耶稣要说的是什么？除非你看见你与人的关系破裂，并且需要主动的去与他和好，否则你带着苦毒、怨恨、恼怒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敬拜上帝。哎，我觉得这个原则很清晰啊，谁能带着受伤、苦毒、怨恨、恼怒的情绪来到上帝面前，却能真正的敬拜上帝？谁能做得到？不可能的嘛。你一定没有办法在那一刻真正的敬拜上帝。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需要先去对付那件事情，然后你就才能够真正的敬拜上帝。那怎么对付那件事情呢？我会说，是的，再一次的思想你在敬拜当中去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就能够去对付那件事情。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今天上午再来问一些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好吧？我们确信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吗？我们确信自己完全因着神白白的恩典得救，被神悦纳吗？我们都会说我们确定，对吧？但是在这个确定当中，我要问的是，在这个确定当中，你真正明白了主基督的爱和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了吗？是的，我们确定自己蒙恩得救，被神接纳，这个确定不是好像只要我一说就确定的，这个确定是因为主的爱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被接纳，被饶恕，罪得赦免。所以唯有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才能得着改变，有力量去饶恕人，有力量去爱人，除去这个怨恨和愤怒。换句话说，你只有在上帝面前再一次敬拜的时候，在敬拜当中再一次明确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被接纳了，我被饶恕了，我被称义了，是因为主基督的爱和恩典临到我这不配的人身上。你在敬拜当中再一次的确认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被主光照的时候，你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被主的话语引导的时候，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去饶恕、赦免和接纳人。所以我会说，敬拜上帝是我们与人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换句话说，悔改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神，对不对？真正的悔改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敬拜神，那是敬拜的一部分，悔改。但反过来，我会说，对神的敬拜，真实的对神的敬拜，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悔改，也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成长，也会帮助我们生命有更多的更新，这是相辅相成的。我再说一遍，这个逻辑很真实哈。第一，悔改会帮助我们更真诚的敬拜上帝，因为悔改是敬拜的一部分。但反过来，对神的真实的敬拜也会帮助我们更有力量的去悔改、更新和成长。因为当我们对神有真实的敬拜的时候，他的话语会光照我们，他的圣灵会催逼我们，他的道会引领我们，我们就更有力量去成长。所以最终我要最后的劝勉，我们如何实践这个真理呢？当你听完这篇信息，不是说我要加把劲儿，我要努力努力好好去原谅人，你必须知道你的道德并不稳固，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去敬拜神。 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去在敬拜当中被主的话光照好，去真实的悔改。你需要的是真正的让主十字架的恩典和爱来融化你那颗刚硬的心、自私的心、自我中心的那个心，让自己看见自己的卑劣，而不是看见对方的卑劣，让自己看见自己的糟糕，也看见上帝的厚爱。这是唯一的出路。过去很多年呢，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之间不要讲对错，爱就对了。请问这话对不对呢？如果这话的意思是和稀泥，不问对错，不分是非，以错为对，以对为错，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试着善意的来理解一下这句话好吧。我说的试着善意的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理解他其实在说，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兴师问罪。哎，家不是这样的地方对吧？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兴师问罪，不要以我对他错来自我称义藐视对方，不要以我对他错来宣泄怨恨和恼怒轻看他。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这正是圣经的教导。家确确实实不是以我对他错这个道理来立定根基的，乃是以我爱他也爱来立定这个关系的基础的。如果仅仅是家，如果仅仅是讲对错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能讲对错哈，当然基督徒要是非善恶清晰明白的分辨，对不对？但我的意思是，人间讲对错的潜台词都是我对他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跟别人讲对错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动机都是我对他错，而这个是要去对付的。我对他错这件事是要对付的。我们跟人讲理的前提是不是我必须把我自己理亏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是不是这个动机？不是呀，我们跟人讲理的事情时候，动机都是要把对方理亏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建人际关系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完这篇道，回到自己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或许有很多的事要去处理，你需要做什么呢？第一，你需要认识自己有多么的糟糕，而不仅仅是对方多么的糟糕。第一，你需要认识自己多么的糟糕，并且真实的悔改。第二，你需要思想主基督十字架的大爱，并且让他的爱来融化你的心。第三，你需要真诚的来敬拜上帝，在敬拜当中得着力量。如果好，我说的简单一点建议好吧，如果你人际关系正处在糟糕当中，如果你夫妻关系正在不和睦，如果你正在跟自己的孩子很紧张，那么你需要来敬拜上帝，你需要来思想基督的爱，你需要来认识省察自己多么的糟糕。最后，你做这三点的时候，你就在帮助你实实在在突破原有的旧的模式，改变那个旧的习惯，养成新的人际关系的相处模式和新的习惯。这个很重要，因为旧的模式和习惯是一种恶性循环，新的模式和习惯能够把我们带进一种新的相处的氛围当中去，关系模式当中去。我要说的最后一点，如果你听了一个小时的讲道之后，回到家里，面对那个让你生气讨厌的人，然后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讲道人说的这些道理都对，但对我没什么意义。你不知道啊，他实在太差劲，我怎么都接受不了。甚至有姊妹说，如果他能像你那样的话， 我就能接受他。你们不知道啊，我多难，我怎么都做不到。如果他能像你这样说的话，我也能接受他。很可惜，我妻子也这样说。我妻子对别人也说，哎呀，如果亲人像你那么好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的，不是你的丈夫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人，而是天底下所有的丈夫都是很糟糕的人，天底下所有的丈夫都需要好好悔改的人，也包括妻子。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请注意，这是一个坏消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如果你一直以来都这样想，你也许你根本上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而不是因为对方太坏了。对方很坏，这个绝对承认，可能你对对方的坏的认识的还是不够的，即使你觉得对方已经很坏了，因为你毕竟不是上帝嘛，毕竟没法查验他的肺腑心肠嘛，你所能认识的也不过是对方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而已，而他的行为跟他真正的坏比起来，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不对？因为即使对方很坏，我会说，难道他还能有你坏吗？你明白我的这个话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对对方的坏的认识很有限的，但是你知道自己的心呀，你肯定知道自己比他要坏一点，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最后，让我用三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怎么都无法改变破裂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坏。所以第一，要真正的去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开始。第二，如果你怎么都无法改变破碎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依然不明白我主耶稣十字架恩惠的福音，所以你需要去到十字架那里，你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关键。第三，如果你怎么都无法改变破碎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依然在体贴自己的肉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去真正的敬拜上帝，而不是体贴肉体，因为敬拜上帝是重建破碎关系的动力。阿们。愿主怜悯我们，天上的大光照进我们内心的幽暗，十字架的恩典软化我们刚硬的心，神敬拜的荣耀使我们脱离污泥。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糟糕，而不是对方何等的糟糕。主啊，愿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投奔你十字架的福音，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此的怨恨你，你却以爱来对待我们，这样的爱来融化我们那颗刚硬破碎的心。主啊，也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正去敬拜你的时候，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就来引导我们，就来赐给我们心里的力量，使我们有力量去饶恕，去爱别人。感谢赞美主，求主怜悯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